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今天我站在皇马的伯纳乌体育场，注视着我的儿子的训练，可我却又回想起在切斯道公园和沃德姆小屋度过的那些岁月。球场上，我的儿子正一次次50码远长传，把球递到巴西名将、世界杯得主罗伯特·卡洛斯脚下。这些长传球妙到毫巅，如同我们以前在清福德的寒冷冬日里所做的那样。大卫刚刚7岁大的时候，我就在考虑他是否需要加入一支球队。很清楚，他有这个天分。不过，他需要的东西远远超出我所能给予他的。这样，他才能够充分地挖掘出自己的潜力。之前我已经看到当地的一些俱乐部，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大卫适合的。我明白，顶顶重要的就是指导，名师出高徒嘛。要知道，除非是亲眼所见，否则你很难判断某人究竟有多少真本事。所以，有一天晚上，大卫兴冲冲地从切斯道公园回来以后，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说：“爸爸，公园里有个人，要我加入他的俱乐部。”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不禁直打鼓。大卫似乎非常激动，因为有人请他加入球队了。然而，直觉告诉我应该拒绝。不过，越听他讲，我就越觉得应该亲自去看一看。过了几个晚上，我跟大卫一道去公园，终于看见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大块头。这个身材魁梧的家伙正在跟40多个小孩子一起反复练习几个简单的常规动作。老爸，就是他，你过去跟他说两句吧。大卫在一旁催促我，他就像是得到什么宝贝似的情绪高涨，特别是提到足球的时候。所以很快我就在跟那位名叫斯图尔特·安德伍德的教练聊开了。他身高6英尺4英寸，曾经作为一名高级非职业球员在沃尔瑟姆斯托效力过。他颇具军事长的风范，恪守纪律，严格管制。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他绝不允许胡来。我觉得很多小孩子起先都有些怕的，不过这倒也并非什么坏事。他一开口讲话，那些小孩子就都会带着一脸敬畏的神情去聆听。于是我对他立即产生了好感，我们观点一致，他对待孩子的方式正是我所期望的那一种。他对付男孩子们很有一套，他清楚哪些孩子可以大声呵斥， 哪些孩子必须柔声细语，而哪些又需要拍拍肩膀。他给所有队员鼓励与训导，诚如一直以来我对大卫所做的那样。斯图尔特在沃尔瑟姆斯托的训鹰者西德利球队踢过球，在那里他是个头。这个家伙的确十分清楚瑞奇威的前景和定位，也相当明白自己想把这支队伍带成什么样子。在瑞奇威，孩子们不但可以学到所有关于足球的基本技能，而且也能学到如何为人处事。球队理念是，孩子们在享受足球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约束，以使他们能够走上正轨，远离麻烦。我和他就这么聊着天儿。我开始对他的计划真正感兴趣。第一次谈话结束时，我就主动请缨，要求帮他一起指导孩子们。当然，这么做也有一部分原因，因为我想照看着大卫。不过，我也开始受到了斯图尔特激情的感染，心中燃烧着一个信念，坚信我们真的可以做成一番事业，让每个孩子都从中受益。不久之后，史蒂夫·科比，另外一个小孩的父亲，也作为教练加入了我们。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开始带这支足球俱乐部。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但这是我一生当中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当时我仍然在踢我的周日足球，不过很快我就挂靴不踢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集中精力关注大卫和瑞奇威的成长。首先，我们通过选拔赛将球员总数从40名削减到了22到23名，当然这其中包括了大卫。一开始看到这群孩子踢球可真带劲儿，他们就像是一群蚂蚁，对着足球蜂拥而上，每个人都只忙着碰一下球，却几乎没人传球。那一阵子，我们常常是每周训练一次，或者是在附近的惠灵顿学校，我们可以在那里使用健身馆，或者是在凯尔莫斯科特，当地的一家拥有足球场的运动中心。通常，斯图尔特和曾经当过木匠的史蒂夫会负责大部分的技术类指导，而我则带着孩子们在场地上慢跑，做一些热身运动。接下来我们三个会聚在一起，将孩子们分成几个小组。我们教练组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然了，整个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过几次争论，不过我们都把孩子们的最高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总是能够顺利地把问题解决掉。孩子们得等到十岁才能去踢竞技性比赛，不过在一开始我们还是跟当地的几支球队踢了几场友谊赛。我们告诉孩子们，比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到正确的习惯，学会做正确的事情。然而很快他们就开始赢球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那种1-0或者2-0的小胜，而是10-0或者12-0的赢。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 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说真的，能跟这样一帮颇有天分的小球员一起练球，我们都感到十分幸运。像大卫一样，很多瑞奇威的小球员也在清福德中学上学，他们也去切斯道公园踢球。他们全都住在附近，所以相互间都很了解。他们一起在瑞奇威训练，不过似乎也总在公园里度过每一个晚上。他们会跟碰巧到这里来的随便什么人踢上一场临时性的比赛。这么好的成长环境是每个小孩子都梦寐以求的，他们互相照顾，对足球的共同爱好又让他们无暇惹是生非。在这些孩子中，大卫结交了一些很棒的朋友，尽管近些年来他们明显的有些疏远了。慢慢的，他们开始找到了踢球的感觉，也开始懂得抢位、传球，相互间制造发动进攻的机会。看他们踢球，真是过瘾。我必须承认，目睹他们不停地取得进步，我十分兴奋。桑德拉和我都越来越投入，足球真的开始占据了我们俩的生活。很少有妈妈会驾驶汽车，桑德拉却是个例外。所以只要我在上班，而大卫又非得赶去比赛或者参加培训班，他就会适时地帮上一把。大卫说过，他妈妈花在他足球上的时间可能跟我花的一样多。他这话一点不假。要是你的儿子对某样东西就如同大卫对足球一样着迷，你也会全力以赴地去帮助他。任何父母都会这样，我们当然不会例外。斯图尔特坚持认为，无论何时我们外出比赛，所有小球员都必须穿上队服，队服前襟上还必须绣上队徽以及队名。此外，每个人还必须系上领带。他相当的固执，坚持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穿得无可挑剔。当然，这对大卫来说丝毫不成问题，因为他一直喜爱整洁漂亮。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轻松。斯图尔特还坚持让所有男孩子穿上干干净净的球服，从头到脚都要一丝不苟。我记得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在参加周日比赛时穿了一双脏兮兮的球鞋，这是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穿脏的。可是斯图尔特根本就不让他上场踢球。他说，我不允许这样，你来之前应该把你的鞋子洗干净，我不接受任何借口。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最后只好拿上他的脏鞋，跑到水龙头下去刷洗。最终，斯图尔特总算在下半场把他换上了场。每次参加训练或是比赛前，我总是确保大卫的球靴干干净净。每个星期，总是我在擦洗那双鞋上的污泥，然后再拿出上光剂，